条路走上征途。 掌声，我需要掌声，只要你愿等待悬浮攀上，住在你就可以上。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再孤独。迷路迷路迷了路，我就彻底会摘脱迷雾困住。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，带我走上征途。迷路迷了路，我就彻底被摘脱迷雾困住。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，带我走上征途。 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少的我，只要歌唱就能看到光芒。风雨中玫瑰，只要扎根在土壤，总能够绽放。我受过的伤，一路上带我成长。谢谢你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感情你那么深，叫我怎么能放手？ 就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 and do not， 我愿意改变，重新再来一遍，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，感情已那么深，叫我怎么能放手？但你说我在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， 不是情人。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，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。So why I am， 我不能只是 感觉像是喝醉了，终于

1998，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，心相约，心相约，相遇年又一年，无论世事皆 天，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，偶尔熬夜，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3月12号，星期一，三月春心萌动，就连气温也要跃跃欲试了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4度，最高气温在15度，西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轻度污染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4度到16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16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在5度到16度，大兴在4度到15度，丰台在5度到15度，海淀在4度到16度。再来关注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明城墙遗址公园在4度到15度，菩萨山在4度到15度，桃源仙谷在4度到15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情况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百科，小孩子吃什么可以长高个呢？每天啊要喝牛奶，每天吃1-2个鸡蛋，不喜欢吃鸡蛋呢可以多吃一些豆腐，像黑大豆可以用花生替代，沙丁鱼更易消化吸收，而橘子呢还有利于钙吸收。3月份绝对是开门红的一个月，北京到雄安城际铁路正式开工，该铁路呢起自京九铁路里迎站，而经过北京大兴区、北京新机场、霸州市，终点到雄安新区，正线全长呢是92.4公里，共设5座车站，开通后半小时就能抵达到雄安了，时间短了，距离也就近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，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，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高，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。 在世间，只有心比此山更高，但爱心找不到比你好。始终你好，